应约同阿尔巴内塞会面交谈。中新社报道，李克强表示，中澳双边关系经历一段时间的艰难和曲折。阿尔巴内塞在出任澳洲总理之后说，希望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澳中关系重回正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繁忙街道发生爆炸，六死几十人受伤。总统埃尔多安透露，初步迹象显示爆炸有恐怖袭击的嫌疑。副总统奥克塔伊直指爆炸已经被认定是恐怖袭击，又说是由一名的女性引爆炸弹。事发当地下午，爆炸发生在著名景点塔克西姆广场独立大街，街道两边是购物中心，相关区域已经被警方封锁调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39.44，瑞士法郎0.944，加元1.327，人民币7.11，英镑对美元1.179，欧元对美元1.033，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8,263点，升0.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3.66美元，卖出1,763.8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噶，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咧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啦，去翻观塘道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而家落翻去观塘，龙尾排到去康华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咁而家狮隧出九龙啦，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扎山道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喺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另外秀茂坪道啦，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就比较车多，都系阻咗慢线啫。龙尾就喺科学园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港铁嘅荃湾线啊已经恢复翻正常嘅服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嘅嘉宾系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贫穷系会俾咗你好多限制，但系喺个限制当中，你都可以寻求一个你自己嘅机会，就唔可以俾贫穷完全限制咗自己嘅。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同日下昼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1月14日，油麻地站列车车门脱落，港铁指手卡车转向架稍微偏离路轨。 新增6575宗确诊，再多9名患者离世。 陈茂波指本港经济不乐观，料财赤过千亿。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爆炸，六死数十人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月14日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靶场嘅消息系咁嘅，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相关有关于咧就系调查有关男子组合 Mira。演唱會事故的工作小組在上個星期五就是公開報告，提到多個導致屏幕是墮下的成因，包括就是 LED 個屏幕的鋼索的鋼絲出現金屬疲勞，吊環的螺絲安裝在 LED 屏幕的設計問題，還有提到是沒有裝上一個套筒螺絲扣，亦都提到說墮下的這個 LED 屏幕的實際重量比報稱的重量重很多，就是說這個懸掛系統的安全系數不理想等等呢一啲嘅原因嘅咁，小组亦都提到多项嘅加强措施，话未来几个月咧，康文署咧就会同业界咧商讨一啲执行嘅细节嘅咁。成个情况，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香港工程师学会机械轮机造船及化工分部前主席司徒嘉成。早晨， 早晨， 早晨，司徒嘉成，你都系有份参与呢个调查 Mira 演唱会事故嘅工作小组啦。 冇错，所以有少部分嘅嘢就你要容许我有少少保留，因为。警方仲喺調查之中，會有進一步嘅行動。 明白。頭先我講到個好幾個原因，三大成因啦，應該叫做導致意外。可唔可以簡單講下點樣同個意外發生嘅關係咧？ 最主要就係、是、第一就係、是、個鋼索本身佢安裝嘅時間有嗰、那個專家嗰、那個顧問就講咗啦。因為嗰個滾筒嘅護欄。护城系统咧压得太紧，咁呢个情况就等于我哋一条橡筋，我哋咁样拉咧，佢出诊嘅时候可以假使间俾佢比例，佢可以拉100次嘅，但系用个中间咧揾嘢夹住佢，咁你拉嘅行程就短咗啦，咁变咗佢受嘅压力一路拉紧，除咗你两边嘅力之外，中间嘅压力咧都压住佢，令到佢两边中间都受力。咁令到嗰条威亚嗰条钢丝索变形啦，咁甚至乎断裂。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讲关于个重量嘅问题啦。咁、个重量咧，佢如果俾出嚟嘅重量系同现实嘅情况嗰件工件系唔同嘅，咁就会被呢、這个我哋所谓结构工程师佢做设计嘅时间咧计算嘅数字咧。就會有出入啊！咁而一般喺國際或者係當地或者呢個中國嘅規例裏面咧，喺舞台嘅表演有升降嘅繩索咧，都會以8倍或者10倍嘅安全系數去做嘅。咁而家佢只得5倍， 即係4.2嗰個數啊！ 係啦，係啊。 主要就是頭先提到三個原因，頭先都講嗰啲啦咁。但我就想知咧，小組入邊有一個測試結果，就話涉事嗰個鋼索嗰個抗斷強度咧，就大約係1100公斤力嘅，就話比市面咧啲常見而且構造相若嘅鋼索咧，最低嘅抗斷強度都仲要低。一般其實最低係要幾多嘅？呢、這個1180公斤， 1380公斤。如果以嗰個尺寸，即係以5mm 為例嘅鋼索。标准就是1380公斤。 OK， 咁但系而家呢个1100公斤力算唔算争好远咧？又 其实嗰度都会争咗大概10%+咯。呢、這个因为我哋仲要去睇嘅，因为呢个 降索嘅測試咧，就係、是、用過之後去測試嘅，即係佢喺嗰個原先有問題嗰個剪袋一截出嚟去睇，咁、而嗰因為個菌筒同個壓轆本身咧，對嗰條降索嘅影響都會有嘅，所以點解有個短周期性嘅金屬疲勞嘅現象出現，就係、是、佢除咗嗰個重力，即係好似話拉橡筋，兩隻手拉開佢嘅時間咧，而中間個揾嘢撳住佢去拉咧，咁變咗咧，佢嗰、那個橡筋就會壓扁咗，中間個位置我壓扁咗，咁咪咪令到佢嗰個抗斷能力會好早就因為金屬疲勞而減少咯。 OK OK， 呢、這個抗斷能力即係你意思話，可能係中間有啲過程令到佢嗰個嘅抗斷嗰個強度係弱咗啦。但我想知道，因為事前其實有專業人士係要確保所有嘅嘢噶嘛。譬如我見到報告都有提到嘅話，即係場檢驗場地同埋發出呢個檢驗報告係有公司負責嘅，係確認所有嘅裝置係處於操作良好，咁亦都有。系啦，即系有公司系负责呢个 LED 屏幕，亦都话系认为佢系处于一个良好嘅操作状态。我就想知道，无论喺降索啊，或者系其他嘅情况，专业人士其实事前有冇一啲检查，系知道佢嗰个强度，而家抗断嘅强度话系比一般嚟讲系弱啲啊嘛？佢哋事前系冇办法发现到嘅咧， 一般系比较难发现嘅。因为点解佢嗰个设计者系以嗰个公司唯一的准则，他话俾佢听嗰啲降索，话俾佢听嗰个吊重物系几重，咁佢个设计就跟住嗰样嘢去做嘅，就唔会话啊，我怀疑你呢个唔止咁重，会重啲咁，因为佢公司应聘嘅结构工程师去计数咧，都系以佢俾出嚟嘅数值为准噶嘛。咁一般嚟讲咧，呢啲唔系话除咗俾嘅，佢应该有一张叫做出世纸嘅，就系话呢条钢索本身可以承受嘅力度几多咧？嗰、那个能够负数，佢至到佢直至到佢断裂，那个安全系数系几多咧 ？OK。同樣道理啦，喺個屏幕嗰個重量嗰度，佢就話寫咗500磅，但係實際應該係500公斤啊嘛，係嘛？點呢一個係點解會出現啦？經過個調查之後，同埋頭先都係嗰個問題啦，認可人士係冇辦法發現嘅，係咪呢個都係？ 認可人士係冇辦法可以發現得到嘅，即係你唔能夠憑見到嗰份嗰、那個應評去約略計個數值出嚟，咁變咗有機會佢嘅設計者去設計呢一個成熟個吊扶嘅時間咧，嗰件物件都未到， 嗰件物件都未到。咁但係到咗之後唔使再做檢驗咁樣咁。 到咗之後，佢成熟做好之後咧，就要另外一行我哋叫做 RPE， 就專業工程師，佢要做嗰、那個負重測試嘅。咁。因为由于呢个情况咧，系牵涉到警方将来嘅调查嘅数据，咁我喺呢度就唔可以俾一啲信息出去啦。 因为我就纯粹我睇个报告就我见到啊，又处于良好嘅操作状态，话嗰个 LED 屏幕个认可人士确实认证咗，咁啊场地方面又话啲装置都系处于一个良好嘅操作状态。其实佢哋呢个所谓良好嘅操作状态系检验咗啲乜嘢，做咗啲咩程序得出呢一个结论嘅咧？点解当之后又会发现有其他问题？原来系发现唔到， 因为我见唔到一啲资料啦。咁可能有啲资料佢哋亦都系警方嗰边要负责去调查，同埋可能有进一步嘅行动啦。咁变咗就系话，佢嗰个重量嘅超出咧，应该好似我哋每一个人出世有张出世纸嘅，父母系边个，咁佢就可以话佢，譬如话6×19嗰条歪一降索，就六条，每一条咧都有19支降枝扭好之后，再串连埋六条一齐，咁叫做6×19 core。 我想知呢個認可人士嘅工作，因為我見到有啲傳媒都提到話呢、這個專業人士啦，話叫認可人士啦，係即係只係要證明場內嘅結構安全，但係就唔需要檢測一啲移動裝置嘅嗰啲機械裝置，係咪咁樣嘅？ 咁样呢个咪就系佢个设计者咯。 嗯。 啊，如果要检测的话咧，又另外一啲专业人士去做噶啦。 OK。Okay. 另外有一點就係話提到嗰、那個螺絲係咪話？話嗰個嘅即係原吊嘅鋼索斷裂之後咧 ，LED 屏幕仍然係由另一條嘅鋼索係原吊嘅，但係就話咧就係、是、刪緊個 LED 屏幕嗰個架構嗰、那個舊架嘅吊環嘅螺絲栓咧就斷開咗，呢、這個係咩原因？同埋係咪有一個叫做套筒嘅嘢本身係應該要裝，但係冇做到咁樣嘅？ 其實咧用套筒裝咧就變咗係最比較合適嘅，但係佢而家 咩嚟嘅套筒？不如同大家介紹先，因為大家都未明 嚇。就係、是、一個等我用乜嘢啊？譬如一條橡筋，我哋喺中間穿一個螺絲筒，螺絲。咁你如果我要拉長啲橡筋嘅時候咧，只係轉嗰個套筒咧，就可以將呢口螺絲拉，將呢口橡筋拉長或者縮短。而去教嗰個形屏咧，唔好有左右唔平衡嘅情況出現。咁佢而家用螺絲咧，都係咁嘅道理。但係只不過螺絲嚟講咧，當你吊上嘅時間咧，佢一斷咗一邊 wire 咧，喺45度受力嘅時間咧，就會承受一個叫做我哋叫做彎曲嘅力啊。咁就會將佢剪斷咁解啫。其實嗰螺絲斷都係咁情況。 今次少咗一个建议啦，有好几项嘅，其中就系舞台装置同埋运作嘅检查视察工作咧，就系应该每日去进行嘅咁。而家唔系每日进行嘅咩？即系其实理论上你因为每日都运作紧，譬如嗰啲 LED 屏幕啊，或者有啲机器要上上落落啊，用到嗰啲钢丝啊，其实都涉及到可能嗰啲嘅钢丝系咪会有损耗得更加强嘅问题，同你系开表演之前。那個狀態可能是不同的嘛，而家不是每日做緊嘅呢一啲嘅檢查係咪？ 應該就唔係嘅。佢只不過再提醒一啲業界，希望佢哋除咗一個目檢之外咧，仲要多留意啲，揾手去觸摸一下嗰啲鋼索，究竟啲鋼索有冇斷線，或者有冇一啲。内嘅棉芯飞咗出嚟咁解啫。 但我个问题就系话，系咪要每日做？即系话喺装舞台之嗰阵要做啦，可能表演期间都每日要做呢一啲嘅检视或检测噶嘛？ 应该系每日都要做 嘅。而家就冇呢一个规定嘅，但系 有嘅，都有嘅。所以如果唔系，佢都唔会举例举到啲资料出嚟。 O、okay, K， 即系总之， 因为呢一个系一个已经喺整个业界或者其他嘅界别咧。例如在工地里面呢都会开工之前都要有人检查。即是等于你那些演员呢他或者一些跳舞的舞蹈艺员呢他每日临开 show 之前他们都会有预演的。 OK, OK, 即是总之现在 就是这样做一个情况都有、哦、不过就是要他们多些做翻一啲報告出嚟咁解啫。 OK。另外有一點，我見康文署助理署長都提到啦，康文署有結構工程師都會係睇一啲懸掛喺天花嘅裝置重量係咪可以承受啦。咁亦都提到話係信任承辦商嘅資料，咁就話結構工程師基於信任啦，咁去用佢哋嘅一啲嘅數據去計個安全。我想知道康文署嗰個嘅結構工程師其實個角色係點嘅？佢哋係唔需要落去現場睇嗰啲懸掛物質。 要。 OK。 佢唔落去現場點可以睇到啲嘢？佢只不過就係話，當佢有一啲特種嘅設備，而係需要到因為康文署嚟講，佢哋未必有咁嘅專業嘅人員喺度，咁佢就要喺改善工程裏面咧加多一樣嘢，就令到變咗嗰個管理方面咧仲牢固啲，唔會再想有同類嘅事情發生。 即係某一啲嘅工程師嘅工種，康文署係冇嘅，但係就揾一啲特別嘅外聘嘅人。 係啦，佢請外判啦。 咁但係請咗外判嘅人之後，佢哋康文署就冇一個監督嘅角色噶咯。佢哋未必有呢一個知識去判斷外判嗰個人。 有，佢外判嗰個人咪要根據個設計者嘅數字同埋嘅擺設，去落到現場，再對翻嗰啲圖紙，再覆翻佢嗰盤數喺寫字樓。 咁發到係對嘅，咁佢咪寫翻份嘢俾康文署咯。 嗯，整體你覺得個角色 要批出嚟咯？ 個角色夠唔夠？你覺得康文署如果有一啲根本係佢哋外聘啦，佢哋自己嘅即係工程師係未必有呢個知識，嗰、那個監督嘅力量會唔會減少咗？會 都唔會嘅、嗯，因為點解咧？佢哋嗰啲工程師，若果佢請嘅，譬如技術嘅監督，一樣會有工程師嘅資格嘅。 嗯 ，OK。 咁只不過就係話佢唔可以話啊，你俾一啲設計嘅圖樣我，我會覺得你有問題喎、哦。咁、 嗯、 我佢就變咗要信咗對家俾出嚟嘅數值，同埋佢哋嗰個設計者做出嚟嘅計算同埋嘅擺放，佢根據個計算同埋擺放去收呢啲咁嘅設備咁解嘅。 OK， 好啊，唔該曬，司徒嘉誠同你傾到呢度先。司徒嘉誠係香港工程師學會機械輪機造船及化工分部前主席，又請到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呢個演唱會事故嘅調查報告啊。電話旁邊咧就有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鄭永信，早晨。 早晨啊，朱乐文，早晨咁多位。 早晨，郑明顺，点睇个上个礼拜五公布嘅呢个调查报告咧、嗯？有冇一啲嘅点系解释咗，或者有啲又要再解释多啲嘅咧？自己点睇啊？呢个 嗯，首先咧，即系呢份调查报告咧，都大家都等咗三个多月啦，都辛苦咧，即系警方同埋即系各个部门啦，即系都做咗呢份报告，都希望可以还到即系伤者同伤者家属咧一个公道啦。不過我覺得咧，即係睇完份報告之後咧，好多朋友都同我一樣咧，係覺得都係好震驚同埋好憤怒嘅。因為原本大家都可能會覺得，可能係因為頭先講話個螺絲帽即係老化咗啊，各樣係一個單一性嘅意外。但係其實原來當中咧係涉及咗其他嘅因素，特別係啲人為因素嘅，包括咗啲嘅所謂嘅話嘅欺詐、報假數啊、報假嘅重量啊咁樣。咁如果呢啲係真係嘅話咧，我相信都幾令到我哋大家心寒咯，亦都令到咧即係業界咧，我覺得係蒙羞嘅。亦都間接咧，係將個炸彈咧擺喺我哋年輕嘅肇事者嘅頭上，所以我哋自己覺得咧，即係唔可以姑息嘅，即係政府一定要係做出公道嘅。咁我哋今日下晝咧都喺立法會咧，我自己都要求咗咧開一個加開一個議程咧，係去傾呢件事嘅，都請咗文體旅局同埋咧都要求咗勞工處嚟過嚟解釋嘅。咁我諗我哋大家都會關心嗰幾個問題咯，即係第一就係頭先都有講到啦，即係點解要做呢個欺詐咧？即係其實你嗰、那個其實真係係一個好嚴重嘅。即係做法嚟嘅，你原本可能個喇叭係12,000多磅嘅，你就報1,000多磅，即係即刻相差6-7倍。就以嗰個熒光幕又係頭先都有講嘅啦，500公斤嘅，你就報500磅，令到成件事咧嗰個係危險程度咧係倍增。咁點解要咁樣做咧？即係有冇人為嘅原因？係佢哋嘅陋習定係點樣咧？第二咧就係頭先都有講到咧，關於嗰、那個冇一個合資格嘅專業人士嘅檢查啦，呢、這個亦都係真係唔理想啦。究竟係咩原因到咁樣咧？第三咧，其實勞工處都有一個都有講到嘅，其實今次嗰啲嘅僱傭關係咧係一個自僱嘅形式嘅。咁究竟日後或者啲舞蹈員究竟佢勞保方面究竟點樣處理咧？咁、第四就係康文署嗰個監管嘅機制啊，究竟有冇需要點樣去改善？而家即係提出嗰幾點改善係咪足夠咧？咁樣最後咧，我自己特別關心嘅就係對於即係而家個傷者同傷者家屬咧，即係都面對好漫長嘅。康复嘅过程，咁究竟系咪今次报告之后，即系劳工处系咪都系有个角色系可以协助，即系家属佢哋咧都系可以追到赔偿？ 嗯，头先你提到话即系嗰个嘅监督问题有冇一啲要改善？你自己有冇睇到一啲地方可以觉得系要改善，或者你有啲疑问喺而家成个监督嘅制度方面？ 嗱，我觉得今次主要咧就睇嚟咧都系一个虚报嘅一个习惯喺度，即系究竟。點解係可以話啊？有報告話啊，將啲輕嗰啲換翻上去，即係再換咗啲輕嘅上去，過咗先換翻啲重嘅上去。即係究竟呢一個係一個嘅咩習慣嚟嘅咧？即係我自己過去覺得，即係文化藝術表演其實佢哋都做得好認真去做嘅。即係我就好唔希望咧，係咪呢啲係一個個希望係一個個別嘅事件。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即係究竟呢個係咪一個佢哋嘅習慣性？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其實就好危險嘅。即係而當中嘅監督。其實可能有時都係做咗咁多年啦，即係可能就係大家都係咪就咁報完就算到咧？咁樣呢個一個問題啦。第二方面，究竟係咪調翻轉？究竟係咪康文署或者局方嘅要求太高啊，令到根本咧係呢件事係令到個行業係好難係去過得到嘅？咁啊，令佢又即係令佢用另一個方法去瞞騙咧咁樣。咁呢啲我諗都會希望都即係今日下晝政府行到再問下佢嘅情況。 嗯，喺個調查報告有冇睇到康文署嘅角色係今次有冇做得足咧？ 嗱，我覺得第一責任人咧，一定係咧，即係今次佢哋換血啊、虛報啊等等嘅人數，即係因為你如果你有心呃政府嘅話咧，其實即係佢做幾多嘢都未必係足夠。 嗯。 咁但係即係你康文署究竟佢都有話佢會檢視一下佢嗰、那個情況啦，都當中講咗幾點建議啦。咁呢幾點建議，即係我諗都係要攞個平衡嘅，即係都要同業界商討一下。嗱，即係當然我哋都覺得咧，康文署係有個責任喺度嘅，亦都係。即係個喺個監管嗰個過程裏邊，可能係有即係做得唔夠嘅地方。咁希望今次係可以改善埋嘅。不過同一時間咧，就究竟做幾多咧，即係都要同業界商討嘅。都係同你講，因為業界其實過去咧係做得好好嘅，我自己覺得大部分都係。咁呢、這個呢件事件係咪都希望可以即係攞翻一個平衡？即係日後即係都唔希望同佢可以叫再發生。 嗯，嗱，鄭永信啊，我哋時間暫時嚟到呢度啦，依家搭半之後翻嚟再揾你傾多兩句好嘛？ 嗯，系， 好好。郑永信咧就系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头先都讲到啦。立法会今日咧就会有相关委员会咧都会讨论到报告嘅情况嘅。咁啊，转头翻嚟我哋再倾有关于演唱会呢一个意外嘅事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油麻地站列车甩门事故，经过工程人员通宵抢修之后，荃湾线服务朝早回复正常。油麻地站荃湾线往中环同荃湾方向的月台重新开放，港铁工程人员在场视察，不时用电筒照向往中环方向的一段涉事路轨，月台亦都有几名军装警员戒备。头班车按时间表如常开出，有坐6:01往中环方向头班车的乘客话，冇谂过服务可以在朝早恢复，形容是喜出望外。亦都有准备去北角的乘客表示，提早了半个钟头出门口。两人都话，日后尽量避免靠近车门，以免发生危险。有搭头班车往荃湾方向的乘客就表示，服务在星期一繁忙时间前恢复是可以接受。他又话，今次甩门事故性质严重，但作为乘客遇上繁忙时间，即使靠近车门都会照上车，不能够担心得太多。廉署联同物业管理业监管局推出物业管理防贪警示，列出四个投诉较多的业务范畴和应该相应的防贪措施给业界参考。廉署防贪处处长利日修举例，近期有屋苑的保安主任介绍有全职工作的女儿到公司出任保安员，并为她制造虚假的职勤记录，以骗取薪金30,000+。有关的案例反映业内在人事管理方面涉及利益冲突，建议业界制定处理利益冲突的申报和审视制度，采用电子职勤记录系统，并加强抽查。物管业监管局话，自前年8月推出物管业发牌制度之后，至今已经有超过200间物管公司获发牌，向从业员发出超过9,000+个物管人牌照。主席谢伟全话，喺今年头三季接获288宗嘅投诉，大部分不涉及诚信同操守问题，至今未有个案要进行纪律聆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柬埔寨金边出席东亚峰会。新华社报道，李克强重申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他说，中国作为最大货物贸易国，60%的贸易经过南海，中方主张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和航道畅通，愿根据已签署20年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原则，按照协商一致原则，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支持地区国家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友谊和合作之海。李克强强调，愿同各方一道加强对话合作，共建东亚美好家园，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繁荣。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听日同后日在印尼巴厘举行，当局加强会场一带的保安。印尼万几名军人和警员已经戒备，外界估计军方负责核心区域保安会调派十几艘战舰和直升机，并派出多架军机，包括 F-16、苏-27和苏-30战机协助。印尼警方负责外围保安，布置多部的攝錄機，部分配備人臉識別技術。當局亦都限制島上活動，特別要求會場附近的居民留在屋企。會議期間在家工作和上課，限制傳統儀式和宗教活動。另外，與會的美國總統拜登和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日將會在巴黎舉行面對面會談。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39.61，瑞士法郎0.945，加元1.327，人民币7.11，英镑对美元1.179，欧元对美元1.033，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8,114点，跌152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2.36美元，卖出1,76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有宗交通意外啦，喺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村嘅中线啦，咁即系丽桥啊，丽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村嘅中线，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西九龙法院大楼对出，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村中线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法院大楼对出。较早前太子道东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对出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一带就比较车多啫。就系、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一带比较车多。咁另外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都系一带开始车多啊。重复多次。屯門公路入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嘅快線有交通意外，咁一帶咧就車多。咁另外較早前三號幹線即係西九龍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奧運站咧就有壞車阻路，咁好快脆拖走咗咯。咁影響到而家三號幹線即係西九龍公路去尖沙咀方向，龍尾排到去海麗村。咁而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堯村咧，較早前都係有壞車阻路啦。咁雖然拖走咗，咁而家龍尾咧就接近葵涌基本污水處理廠啊，就係、是、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堯村嘅壞車拖走咗。咁而家龍尾就接近葵涌基本污水處理廠。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排到馬會大樓，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排到去新山道，加士居道去紅隧車龍就喺惠利道，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排到匯景花園，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擠塞，龍尾就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車龍就喺清水灣半島對出。路面情況喺九龍方面，新清水灣道落坪石排到去彩雲村，太子道東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城迴旋處一段咧就慢車，龍尾就喺富豪東方酒店對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之路啦，最主要都是慢线车多，龙尾就接近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诶，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 大家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咧？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呢意见噶。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2022年11月14日，油麻地站列车车门脱落，港铁指首卡车转向架稍微偏离路轨。 新增6575宗确诊，再多9名患者离世。 陈茂波指本港经济不乐观，料财赤过千亿。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爆炸，6死数十人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39，头先讲就系关于由康文署领导负责调查喺七月尾喺红馆发生嘅演唱会嘅事故成因工作小组咧，早前已经完成咗调查工作。咁其中咧就系话详细检视咗咧呢个堕下嘅 LED 屏幕啊等等嘅一啲嘅结果啦。咁就话工作小组认为意外成因有好几个嘅，其中一个就系一个金属疲劳导致呢一个嘅钢索断裂嘅情况。你又点睇咧？1872311，电话旁边咧继续有谢明信嘅立法。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咁多位。 郑先生，头先就讲到即系都有啲嘅措施咧，工作小组都提出咗一啲建议嘅，包括就系话康文署会研究日后引入一啲具专业知识嘅第三方独立审核人员等。整体嚟讲，你觉得呢一啲建议系咪都对准咗今次嘅问题咧？ 嗱，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康文署之前咧就系即系话就系信任咧，我觉得真系唔足够嘅，即系。因为始终即系咁大型嘅装置咧，又发生咗咁大嘅意外咧，其实应该系要咧有个改善嘅措施嘅。咁所以咧，即系啲即系政府佢都有6个建议啦。咁当中佢哋都话会揾一啲专业嘅人士嚟，即系第三方去做监管嘅。咁我自己觉得，即系当然我哋个方向系同意嘅，但系我觉得康文署咧都唔可以将个责任外判，都一定要有翻一定嘅责任咧，去睇住即系日后究竟嗰啲嘅安装嘅装置究竟点样去做咯。咁我哋就會睇住個情況係點樣啦，因為當然啦，其實亦都同一時間咧，我知道佢哋都會話同業界係商討啦，即係攞個平衡啦。就好似我上一次講咧，即係我覺得其實過去業界咧都係做得好好好嘅，即係佢哋都好守規則嘅。咁、okay. 如果嗰個康文署嘅規則係太過令人哋好難係可令到機構好難去做嘅話咧，亦都變相咧係阻礙咗佢哋嘅。即係嘅工作嘅，咁所以我覺得要攞個平衡啦。即係因為我哋都係一開始都講，究竟係咩原因促使到佢哋呢種嘅漏報咧？因為呢種漏報咧，即係好過分、好離譜嘅漏報嚟嘅。咁或者係即係呢啲虛報係咩原因咧？咁我哋都要問。 除咗話喺今日嘅立法會嘅事務委員會嗰度傾之外，因為得一個鐘啫，我見好似預個時間到。 我哋會預充啲嘅。如果大家有議員仲會有問咧，我哋會延 後。再下一步點跟進咧？之後又會。 我諗首先就係頭先講緊啦，今日下晝我哋要釐清翻，即係今次嗰件事件嘅報告啦，特別係勞工處係都提到啦，勞工處嗰部分咧，即係因為嗰個僱員合約，因為其實今次都講明係有明確嘅僱傭關係嘅， 冇、okay. 買到保險或者係勞保咁樣，咁日後究竟有冇地方係可以改善咧？咁、另一方面就係即係嗰幾個頭先我哋嗰幾個關注點啦，包括咗今次事件啊、承辦商嘅失職啊，或者政府嘅責任啊咁、 okay. 樣。咁我諗我哋先了解咗個情況先，咁跟住之後咧，我相信咧日後頭先都講到啦，即係康文署都會就係去商討嘅。咁我諗我都會。喺參與喺裏邊，即係究竟了解下點樣係可以攞到一個平衡，同一時間係可以優化到，可以比較同類嘅再發生。 好，唔該曬鄭永信同你傾到呢度。鄭永信咧係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對於演唱會事故嘅呢個研究報告、呢個調查報告，你點睇呢？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係有關於港鐵尋日發生一個嘅事故，油麻地站咧，尋日朝早一列咧係前往中環方向嘅列車駛入月台嘅時候咧係出軌，咁啊頭嗰間嘅車廂咧有兩道車門咧都係脫落甩咗落嚟嘅，卡咗喺幕門同埋車身之間嘅。港鐵昨晚就話肇事嘅列車咧同路軌旁邊嘅金屬裝置碰撞，咁啊首卡車嘅第一個轉向架咧偏離路軌，咁就話需時修復損毀嘅路軌。嗱，成個情況啊，請嚟兩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包括有港鐵車務總監李嘉遠博士同埋港鐵車務營運總管及本地鐵路總管黃坤偉。早晨， 早晨啊，主持，早晨，我係李嘉遠啊。 你好兩位。 我想問我黃輝偉。 你好兩位。頭先都想先講下即最新嘅情況先。而家嗰個車務狀況係咪完全回復翻正常㗎啦？ 多謝主持啊。咁咧我係李嘉仁啊。咁首先咧，我代表港鐵公司咧，就係昨天早上喺油麻地站荃灣線列車嘅事故咧，再次向受影響嘅乘客致歉。咁經過港鐵嘅工程人員咧，昨晚咧通宵全力咧，已經做好咗嗰個修復嘅工作。荃灣線今朝早上咧，我哋頭班車開出嘅陣時咧，已經恢復曬正常嘅服務嘅。咁亦都感謝乘客昨天咧能夠用嗰啲替代嘅路線啦，喺受影響嘅站裏邊咧係安排佢哋出行。咁接駁巴士嘅安排等等，咁乘客大致咧係喺乘車嘅體驗上面咧嘅秩序都良好。咁我再次咧係感謝乘客喺呢方面嘅體諒啊，多謝主持。咁呢個就係我哋嘅安排。 Okay.我想知道今日嘅班次，即係雖然回復翻服務啦，有冇話即係疏導，或者喺駛經油麻地站嘅列車會唔會都有啲特別安排？例如某一啲嘅車門係唔開嘅咧，某啲幕門唔開咧，或者要減慢車速之類嘅。 我哋整個嘅服務咧，係個班次咧係全線都係恢復嘅，喺荃灣線嚇。咁幕門啊、開山咧都係全部都係正常嘅運作嘅。主持， 月台同埋路軌嗰個修復狀況係點啊？呢、這個應該冇咁快處理到曬啊嘛，係咪啊？ 咁我哋其實昨天晚上通宵咧，我哋工程人員咧已經係盡最大嘅努力啦，亦都將全線喺嗰個位置要需要做嘅修復工作咧安排咗妥當。確保咗安全啦，一切妥善咧。今天早上嘅服務咧，亦都正常咁恢復嘅。 即係都做足曬安全嘅檢查，確保個行車安全嘅。 係呢個係我哋首要嘅任務，亦都係工程人員應該要做嘅事。 可唔可以講下尋日通宵做咗啲乜嘢嘅調查或者工作咧？ 咁琴日我哋喺列車復咗移正咗之後咧，咁亦都安排咗列車翻咗車廠進行深入嘅檢查啦。咁就算路軌嘅修復嘅工作咧，我哋係軌道啊等等，我哋都做好曬所有嘅應該有嘅工作，嚟到讓列車喺上面暢順咁安全運行。咁我就住嗰個嘅調查咧，我哋初步相信咧喺隧道咧係軌旁有個金屬嘅護欄嘅組件咧移咗位，咁與列車咧有個碰撞，咁啊導致咧列車有偏離嘅。咁我哋都會從方方面面咧深入。再去研究睇睇嗰個成因嚇，包括列車嘅軌道等等，方方面面我哋都要睇下。主持， 頭先聽你講初步呢一個説法咧，就係路軌旁邊有一個嘅金屬護欄，因為我見今日啲報道都係寫金屬裝置，即係無論護欄又好，裝置又好，其實係咩嚟嘅咧？呢嚿嘢係 其實佢係一個護欄咧，係喺個隧道裏邊咧係一個裝置嚟嘅，係一個金屬結構嘅裝置。咁呢個裝置背後咧係有一啲嘅軌道嘅設施嘅裝置喺度嘅。咁我哋初步相信咧係呢一件嘅組件有移位啦，咁導致列車同佢有碰撞，咁導致咧係有個列車嘅偏離嘅。 即係佢係攞嚟裝住啲軌道嘅設施，係啲咩？係啲喉管啊？ 定係護欄嚟嘅？係一個護欄嚟嘅嚇。 嗰啲設施係咩嚟嘅？用嚟本身係要嚟做咩？ 個設施咧，譬如係一啲我哋抽風嘅系統啦，等等。 即係唔係燈箱，唔係信號系統，唔係電纜支架，唔關事嘅呢啲。 關事，唔關事 嚇。點解會出現呢、這、一個即係撞到呢個金屬裝置嘅情況咧？ 嗱，我哋都會深入去研究去調查啦。我哋從幾方面去睇嘅，譬如佢嘅維修嘅安排啦。同埋佢一直以嚟嗰個使用嘅情況，佢有冇損耗啊等等，同埋都睇睇咧，其實佢個設計本身嘅原概念咧係點樣？咁我哋都從呢幾方面咧係用一啲時間嚟到去深入去睇。咁我哋昨天晚上咧最主要咧都係以修復工作為主要啦。咁我哋都會喺嚟緊嘅日子咧係用一啲嘅外邊嘅專家啦，嚟到幫我哋就住頭先嗰幾方面咧，揾出個成因。咁但係咧，我哋都唔排除咧，仲有其他嘅成因，我哋都會睇嘅，譬如列車啊、軌道啊等等，我哋方方面面咧係進行深入嘅調查。 我想知呢一個裝置係咪每一個站都有？你喺油麻地站嚟講，有幾多個呢啲裝置？會唔會檢視曬而家全港每一個站嘅呢啲裝置咧？ 多謝主持啦。咁其實咧，我哋喺昨天晚上咧，收咗車之後咧。我哋大概喺網絡裏面市區線咧有30多個位置咧有呢啲嘅裝置，我哋工程人員都做曬相應嘅檢查咧，嚟到確保咧佢哋今天嘅營運都係妥當嘅。 我想知大家都有一个嘅疑问，呢个装置所谓撞到，系佢甩咗啲嘢出嚟啊，定系佢本身已经系伸咗啲嘢出嚟，个车系撞到佢，佢个位即系佢系出现咗啲咩问题，导致个车会喺呢一日平时都冇撞到噶，即系点解会咁样撞到咧？ 主持你关心嘅问题咧，正正就系我哋深入调查里边要考虑睇嘅一个地方嚟嘅，咁我哋就。即係初步見到呢個現象，咁呢個現象其實背後嘅成因，亦都頭先我講咗，即係都會得從幾個方面去研究啦。 嗯，即係我點解問呢個問題呢？即係嗱，日日都架車係行呢一條路，甚至尋日發生呢個事故嘅車，亦都唔係首班車嚟嘅。點解反而之前嗰啲列車經過係冇事，係到呢一班先至出事咧？ 係啊係啊，咁呢個主持人，我哋多謝你，即係其實亦都係我哋深入調查嘅情況啦。咁喺呢架車遇到呢個組件移位嘅時候咧，前面咧係啲列車，我哋見到佢都應該係冇有咁嘅移位嘅情況嘅。咁無論點樣，我哋依家搜集嘅資料咧，我哋都仲係需要深入咧嚟到研究。確認嗰個實際嘅成因咧，我哋就做相關嘅改善嘅工作。 嗯，我想知呢一個護欄啦，先話金屬護欄啦，係唔係日常係會檢查到或者會開關佢？當中涉唔涉及一啲人為，可能係即係開咗唔記得閂，或者一啲人為嘅錯誤導致今次事故咧？ 就住呢個金屬結構嘅護欄咧，我哋頭先都講啦，即係我哋都會從各方面佢嘅使用啦。佢個維修啦，同埋個原設計方面咧，去深入去調查嘅。咁我哋都覺得，即係要用一啲時間嚇進行更深入嘅檢查。 暫時排唔排除人為嘅原因導致咁先。 我哋正如所講啦，我哋方方面面去睇嘅。 同嗰架列車本身冇關係嘛？可唔可以咁講？ 我哋都會睇列車喺佢受損嗰個情況啊，方方面面咧嚟到睇嗰個列車同呢件事。整體個關聯嘅情況嚇， 整體你點睇今次叫做一年時間有兩次咧發生一啲類似嘅事故，導致成個嗰個車門都甩咗落嚟啦。咁兩者有冇一啲共通點，或者點樣確保唔好再發生同類嘅事件咧？ 咁其實咧，今次嘅事件嘅列車進站嗰陣時咧，就正正因為列車偏離咧，而導致到佢同月台側邊一啲嘅結構咧係有個碰撞，咁所以咧。車門咧係有個移位啦，咁我哋都會就住呢件事件深入去調查咧，睇點樣去防止呢件事有個發生嘅情況。 但係即係市民就關心個安全問題啊嘛，點樣可以俾到市民信心係唔會再發生呢一啲事件咧？因為如果你係喺繁忙時間發生呢一個甩門嘅事件，其實可以好嚴重。 係。我明白主持對呢件事嘅關心，咁我哋都會得就住深入調查裏邊咧，睇喺邊一方面我哋會加強做好嗰個行車嘅服務嘅。 暫時我想知道有冇話嗰個之後仲有啲跟進啦，有啲調查工作啦，幾時會完成啊？這個 我哋會全力以赴啦，咁就住現時嘅喺嗰啲嘅組件啊、現場啊方方面面搜證咧，我哋會。即係盡快做呢件事，咁有適當嘅時候咧，那個結果出嚟咧，我哋會向大家交代嘅。 即係未知道時間，最主要係咪都係因為要個外界嗰個專家邀請？ 我哋會請一啲外界專家就呢一方面俾一啲深入嘅調查啦。但我頭先都係咁講啦，我哋都好心急。都好快咧，希望能夠鎖定到嘅原因，同埋咧睇到嗰個改善嗰個嘅方案出嚟嘅，我哋都會盡快做完之後向大家交代嘅。 黃坤偉有冇補充啊？頭先以上頭先講嗰啲。 我冇 補充㗎。OK， 即係講到揾外界專家啦，即係專家都好多類咁樣。有冇話今次個事故暫時有一啲嘅初步嘅方向啦，但係都要詳細嘅情況都要再調查嘅。有冇話揾邊一類專家，或者有冇啲物色到究竟而家係諗住邊一啲人嘅？ 我哋嘅考嘅主持，我哋考慮嘅專家咧，都會譬如同嗰、那個列車偏離啦，或者係。金屬構件啊等等呢方面嘅專家咧嚟到參與喺呢件事情上面嘅調查嘅。 我想知尋日嘅發生事故咧，列車上面有幾多乘客係疏散嘅？ 大概有七百多位嘅乘客咧係疏散。 我見有啲係車頭，有啲係車尾嘅，分別有幾多？ 喺車頭嘅經月台喺油麻地站嚟講，大概600人啦。咁喺 車尾經我哋嗰個緊急出口嗰個斜道咧，就大概150人。 嗯，點解會有一啲係車頭疏散，同埋一啲係車尾疏散？你當時嘅考慮係啲咩？ 或者呢個嘅安排，我請阿 Sam 有黃嘅同大家講講。 好啊，好啊， 黃舉偉唔該。 我都想喺度講解一下啦。其實我哋喺列車上面咧，喺車頭車尾咧，都有一個緊急嘅出口嘅斜道嘅，俾乘客咧喺緊急嘅時候咧。乘客自己本身都可以開呢個出口咧，就係、是、離開個車廂。咁喺尋日個發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列車咧有一部分大概兩卡到咧就進入咗月台嘅。咁另外剩翻有六卡咧都月台之外嘅。咁喺所以喺月台嗰兩卡嗰度咧，其實我哋有啲門咧，我哋可以開咗佢，讓乘客咧可以喺嗰兩卡某啲門嘅位咧就可以經過月台咧就離開車廂。咁當然啦，我哋亦都睇到咧喺車尾，我哋亦都有乘客咧利用咗我哋嗰個緊急嗰、那個出口嘅斜道咧去離開，係步行去我哋旺角站，即係沿住荃灣線啦，步行去旺角站嘅。咁我哋得知個情況咧，我哋亦都即時咧去安排咗旺角站嘅同事咧喺旺角站去協助乘客咧去翻去旺角站月台啦。咁做完呢、這個疏散之後咧，其實我哋都去揾同事，同埋我哋同消防嘅同事啦，亦都巡查咗嗰段路軌啦，同埋嗰個位置，咁確保咧冇人員喺、那個逗留喺嗰個路軌上面嘅。 嗯，點解唔直接安排啲乘客全部由車頭？既然有兩卡已經入咗去個月台嗰度，喺車頭油麻地嗰度上翻去，唔係更加快，唔係更加安全？ 我諗我哋都要睇翻當嗰陣時個情況，因為嗰陣時架車入去車站嘅時候咧，頭先阿 Tony 阿李生都有講咗啦，其實又係個列車咧同啲軌旁嘅一啲設施有啲碰撞嘅，咁所以咧入到去架車咧，其實那個環境咧都未必係完全好即係會有啲塵啊咁樣樣嘅，咁所以咧其實喺嗰個位置去600人喺嗰度。出咗去咧，大部分人嗰個出咗去咧，係一個方法啦。咁另外其實車尾都仲有啲乘客噶嘛。咁車尾嘅乘客就用咗我哋去落去個路軌個方法，咁安全咁行咗過去旺角站。我諗呢、這個成個處理咧，或者係乘客使用唔同嘅方法去離開車廂咧，我哋都會係喺我哋嚟緊嗰個調查裏面咧，我哋都會進一步再睇嘅。咁睇下係當時個安排啊，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做得更好咯。 嗯，我見有議員阿張欣宇都提到，就話疏散嘅路線咧係同觀塘線、荃灣線相交嘅，就提到話乘客咧係有同列車相撞嘅風險。 嗯， 你哋同唔同意有呢個風險？ 其實我喺我哋見到乘客咧喺荃灣線嗰、那個喺車尾咧，沿住荃灣線油麻地站咧，一直沿荃灣線行翻去荃灣線嘅旺角站月台。其實所有乘客咧係用呢條路咧，都係去翻我哋荃灣線嘅旺角站月台上去嘅。咁而我哋之後亦都有一個嘅巡查啦，下邊喺個路軌，亦都確保咧係冇人員咧下邊逗留嘅。喺途中咧，亦都喺旺角站咧，我安排咗職員去協助乘客咧喺路軌上翻嚟個月台嘅。咁當然啦，我正如頭先所講咧，喺呢個安排上面咧，我哋會。亦都係其中一個範疇，我哋會喺我哋調查裏面睇下有啲咩可以做得更好咯。 嗯，但我想知你先話安排旺角站嘅職員去協助啦。咁啲乘客係職員嚟到，乘客先落去路軌，定係有一段路其實啲乘客落咗路軌係冇職員協助嘅咧？ 其實乘客咧喺油麻地站落咗車之後咧，就一路沿住荃灣線嘅路軌咧行去荃灣線旺角站月台。咁我哋接報咗之後咧，旺角站同事都即時咧喺翻旺角站嗰邊嘅月台嗰度咧去同埋去到到場咧去協助乘客嘅。咁呢個安排咧我哋亦都係想幫啲乘客咧可以安全咁樣去翻月台嗰度嘅。咁我哋之後會再睇睇整體嘅成個安排啦。 我個問題就係話喺路軌期間係咪有一段時間係淨係得乘客喺下面冇職員協助嘅？同埋我見有啲報道話當時係冇燈，如果係冇燈有冇職員乘客喺個路軌度行，會唔會唔係好合適或者唔安全咧？ 其實喺油麻地站咧，我哋頭先都講咗啦。其實乘客係打開咗個嗰、那個緊急嘅車道去行落路軌啦。咁行落路軌嘅時候咧，乘客就自己去沿住嗰個荃灣線嘅路軌咧行去旺角站嘅。咁我哋得知咗之後咧，亦都派咗同事喺旺角站嗰度咧去幫助乘客。 咁當然啦，即係喺個整體成個，因為我哋有兩種方法喺呢、這個喺呢、個事故裏面咧，用咗兩種方法去離開個車廂啦。咁用咗呢兩種方法，我哋都會睇翻會唔會有啲地方係可以做得更好咧？尤其是如果有兩卡車已經入咗車站嘅時候，會唔會用翻兩卡車嗰度會更好咧？咁我都會睇嘅。 本身係咪都有指引嘅？我見有報道都話，其實港鐵有內部指引一個車務常規程序手冊，就話發生咧，即係唔係發生一啲牽引到電流供應中斷或者失火嘅緊急情況咧？要求乘客疏散嘅話咧，應該係順住車行車嘅方向前行。如果喺今次呢個事件，係咪唔應該係向後喺車尾行翻去旺角咧？ 哦，其實咁嘅，其實每單事故咧都有啲唔同特殊嘅地方嘅。咁其實嗰門。尤其是嗰個車頭車尾嗰個緊急出口斜道咧，都係讓乘客可以喺緊急嘅時候咧，可以盡快嚟到車廂嘅。咁都要睇一睇個事故個情況，先會知道喺邊一邊落係最快嘅。其實都係想快一啲離開咗個車廂嘅啫。 今次係乘客要求，或者乘客係打開個車尾門，定係車長指示乘客去打開？ 嗱，今次我哋都會睇翻，我哋都會睇翻當一日個安排個情況啦。我哋會再檢視翻，睇下有啲咩地方我哋尤其是今次用咗兩種嘅方法啦，有啲咩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啦。我哋會睇翻個詳細嘅情況嘅，因為我哋都要有啲時間睇翻。 最後廿秒多，我想知道嗰個罰款係咪都涉及到今次事故？ 多謝主持，我哋都會跟翻個機制嚟到安排嘅嚇，這個情況嚇。 係咪會去到上限啦？計翻嗰個延誤個時間。 我哋都睇翻我哋嗰、那個服務影響嘅時間咧，根據機制嚟到去安排嗰、那個情況。 OK， 好，唔該曬兩位。 車身兩道車門同埋軌道內亦都有設備損毀。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尋日視察意外現場，表示已經責成港鐵要盡快徹查事件。《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嘅相關報導就提到，事故發生之後，港鐵荃灣線來往麗景至佐敦一共九個站嘅列車服務暫停。由於假日有唔少市民外出，接駁巴士站都大排長龍。有乘客批評港鐵長期加價，但係咁多故障，係咪應該要檢討回饋市民？有喺油麻地站月台等車嘅乘客話：喺月台上冇人叫乘客離開，每個人都喺度排隊，以為有車，點知等咗十幾分鐘先至有廣播話完全冇車，叫大家離開。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身兼港鐵資深車長嘅葵青區議員梁志成估計，係列車嘅車底氣袋出事，導致列車轉向架傾側撞及幕門，而最終令到車門飛脫。他解釋，列車車底的氣袋的作用是當列車進入月台的時候，按照列車的載客多寡的重量調節列車的升降和平衡車身，以配合月台高度。當列車的載客重量高的時候，氣袋充氣令到列車升高，保持同月台同一高度水平，相反就可以減少氣袋充氣量，目的是要方便乘客上落。他相信今次事故可能是車底其中一邊的氣袋積高了或者是漏氣，導致列車頭卡轉向架不平衡而撞及幕門。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特區政府正考慮引入復必泰針對 Omicron BA.4、BA.5 研發的二價疫苗。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成員許樹昌昨日表示，二價疫苗可以覆蓋原始病毒和 Omicron BA.4、BA.5， 認為高危人士可以打第五針。政府曾經表示探討入境人士接受核酸檢測的安排，許樹昌認為入境者接受核酸檢測次數可以減少，建議如果團友參加四日三夜旅行團，抵港之後做多一次核酸檢測就可以。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內地入境檢疫安排縮短至到5+3，並且將入境者的陽性標準放寬為 CT 值低於35。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寻日表示，新措施对两地人员的流通有正面影响，咁期望同内地政府密切沟通之后，可以增加香港往深圳的检疫酒店名额，等更多港人可以翻到内地。大公报报道， 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今年经济发展不敢乐观，但认为无需悲观。來年是否繼續推逆周期經濟措施，需要視乎經濟發展情況，他將會就此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展開諮詢。 他表示，今年本港財赤將會超過1000億元，主要因為市道不好、公司利得稅萎縮、賣地收入減少等。他說，香港作為對外經濟體，受到外圍影響大，波動亦因此比較大，目前最重要的是做好風險管理。商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信報的社評說，港鐵又出事，列車在油麻地站出軌，車門飛脫，事後詳細調查是理所當然，最重要的意義是汲取教訓，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回顧往績，港鐵的事後調查何其多，汲取教訓的作用何其少。社評說，乘客需要的不是致歉，而是每次搭車都安全。政府和港鐵必須要認真問責，不應該繼續和稀泥，否則災禍恐怕沒完沒了。信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說，港鐵一年內兩次甩車門，前日尖沙咀站懷疑乘客的鞋涉入扶手電梯，導致炒電梯，金屬碎片四散。昨日朝早又再發生同樣的事故，港鐵對連串事件責無旁貸，必須盡快檢討。政論說，如果有關方面認真追查，不難找出真相，追究需要負責的相關人士，最怕是有關部門虛應故事，讓真相石沉大海。《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社評講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今年本港的財赤將會過千億，但是如果經濟情況差，政府是有需要考慮推出逆周期措施，協助中小企和打工仔渡過難關，刺激消費，提振經濟。社評說，本港仍然有豐厚的財政儲備，有條件在必要時更加精準推出紓困措施，並且加大力度投資基建，刺激內需，增強發展動能。文匯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本港成功舉辦七人欖球賽等國際盛事之後，疫情未見大反彈，冬季當前，港府未為零加零定出時間表。社評指，內地近日大幅優化防控，港府現在更應該集中精力優化零加三安排，盡可能方便入境人士活動，減少旅客來港阻力，搞活本地經濟。經濟日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也顾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喺丁九交汇处。咁意外仍然影响到反方向出九龙尾较车多，龙尾喺青龙头。另外，七咸道北去油麻地近住芜湖街都有宗交通意外噶，呢边龙尾见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系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芜湖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喺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而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就是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见到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的支路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劳压道。九龙区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车多，龙尾在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观塘近住平石村都是慢车的，龙尾见到蒲岗村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宏照道的支路一段多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就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楼。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考虑的问题最好可以作一个360度的思考。在一个服务性行业来讲，你的对象是一个客， 你要从客人的角度出发。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打了针未啊？ 打了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是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2022年11月14日，油麻地站列车车门脱落，港铁指手卡车转向架稍微偏离路轨。 新增6575宗确诊，再多9名患者离世。 陈茂波指本港经济不乐观，料财赤过千亿。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爆炸，6死数十人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港铁嘅呢个事故啊，寻日喺朝早9点几嘅时候发生嘅，就系、一列咧系去中环方向嘅列车驶入到去油麻地站嘅月台嗰阵咧，就话车长听到一啲嘅声响咁啊停车，咁啊当时话已经有两架车咧入到月台噶啦，咁其后咧港铁就话车长咧系发现有车门移位，咁啊启动咗紧急程序疏散乘客，有600人咧就系经油麻地站嘅月台离开嘅，另外有105人咧就系由车尾嘅紧急出口斜道就系经隧道行。到去旺角站嗰度离开。事故嘅原因咧，暂时初步嘅调查咧就话肇事，港铁就话肇事列车嘅路旁有一个路轨旁边啊，有一个金属装置就系撞到，咁啊第一架车嘅第一个转向架就偏离路轨。咁头先咧同港铁方面做访问啦，佢都提到话呢个金属装置系一啲护栏嚟嘅，系要护住一啲嘅抽风机啊等等嘅咁。嗱，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今次呢个事件啦。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委员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田北辰，点睇寻日呢个港铁嘅事故咧？ 嗱，港铁有史以来咧，只有两次甩车门嘅事件。两次都是最近十一个月发生的，而两次呢都是涉及 M 车，你说有没有那么巧合呢？能够上年12月已经公开敦促上届政府呢彻查所有 M 车的车门。 M 车就是这个英国制的列车， 我稍后会讲的。 Okay. 但他们回应呢就是说将个波交了给港铁。M 车呢是港铁年代上世纪购入的英制列车，至今服務大約40多年啦，42、43年到啦。其實機件老化、金屬疲勞咧，唔多唔少咧，都會有啲嘅。嗱，呢啲 M 車大約佔而家全港本地線啊，大約30%嘅列車，主要係用喺咧荃灣線啦、觀塘線啦同埋港島線。咁啊，港鐵而家回應咧兩次都係個別事件，有個別原因，但我認為不能抹殺咧機件老化係一個事實。港鐵其實在2015年呢已經跟青島四方呢就買了93列白卡車，就俗稱叫 Q 車，去取代現在這一代的 M 車。有部分呢在2019年呢就送了來香港，配合荃灣線更換新信號系統，其餘那些做起曬就坐住在青島的車廠。但2019年呢應該交貨的荃灣線新信號系統呢一拖再拖，最近我立法会追问咧，竟然时间表都冇埋。我认为政府应该咧当机立断，唔好再等新嘅信号系统先用新车，而系要求港铁咧喺未来6个月之内咧，尽快接收晒呢93抽嘅 Q 车，用翻今日旧现时嘅旧信号系统，取代晒所有市区线用紧嘅 M 车。现阶段咧，呢个系唯一嘅上策。因为有史以来未试过甩车门，11个月甩两次，我唔知道跟住仲有啲咩会发生。而呢啲车事实上40几年咧，即系多唔少咧， 都會有老化的跡象的。 但講回今次他們自己初步港鐵的調查結果，就是說發現那個列車和路軌旁邊一個金屬裝置，剛才就說一個護欄來的，是撞到導致那個列車的轉向架偏離，這樣即是叫即脫軌這樣。怎樣看今次這個原因呢？ 上次呢就因為向港澳派那邊見到港澳派突出來就勾甩了的，咁呢次呢就向月台，月台呢嗰啲玻璃膜門入皮嘅滑嘅冇嘢突出嚟嘅。咁佢話如果車頭前面撞到啲嘢，令到佢有少少脫軌而令到車門呢，我就咁以我過往嘅認知呢，就好似呀、就唔係好爛坑。咁但係我邊度係專業人士呀、係咪？咁佢哋先係專業人士嘛。而事實上講真啦，去到最後佢哋俾任何原因，我其實都要無奈接受，因為我實在不知道那個背後那些的、情況。但我覺得呢無謂口同被拗、下一次大家嚟時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任何事出事。既然我買了啲新車，而這些這樣的 M 車是涉及三條這麼重要的本地線，是不是我買了新車做什麼不拿拿來換了它呢？拿拿車換了它呢？我換了新車之後如果還有什麼事的，那我至少都已經即係消除咗呢一個咁嘅考慮啊嘛。 嗯，佢原本係咪都係預出年係換曬佢嘅，定係有咁嘅安排喺度嘅？ 唔係，佢2015年咧就出咗33億，就叫泰雷斯換七條本地線嘅信號系統嘛。 嗯， 就準備2019年咧就荃灣線上馬，跟住就陸續換嚇。咁而家荃灣線咧出咗事，因為佢嗰個特別餐牌咧寫極都寫唔掂。而家到底係用翻標準餐牌俾多啲錢佢再寫過咧，定係同佢堅持嗰個特別餐牌就唔知道拖到幾時？佢連時間表都冇。咁、既然係咁啦，新車都買曬啦，而呢堆 M 車事實上真係40多年，咪嗱嗱聲攞翻嚟換咗佢咯。你換咗佢用翻舊信號系統，我至少保存住嗰啲機件啊、剩啊，係全部新噶嘛。你想想有史以来都未试过甩车门11个月内甩两次，我唔理你乜嘢原因啊、其实讲真我都唔想听到啦。 今次佢哋就话会详细调查啦，亦都会揾外界专家去参与协助啦。你点睇今次佢哋嘅应对，同埋喺事故之后都因为个延误时间要做一啲嘅相应嘅款项啦，作为一个票价回赠噶嘛。而家就最高2500万嘅，仲够唔够咧？你觉得？ 嗱，當然啦，罰錢嗰啲就照罰噶啦，所有啲嘢佢都要賠足噶啦。咁、到最後佢交個咩原因出嚟咧，我唔知道。咁但係其實外界都好難質疑嘅。但我覺得呢啲咁嘅嘢，我最緊要就係我唔想有第三次啊嘛。係咪？咁如果聽佢咁講，全部都係個別事件嘅，我隨時會有第三次過，我點知道下次又撞到啲乜啫？係咪咁我先驚啊嘛？佢係11个月內兩次，而係港鐵咁多幾十年嘅歷史未試過啊嘛，咁有冇咁巧合咧？全部都係 M 車，都係涉及呢啲40多年嘅舊車，咁你自己諗下。 咁睇下佢查係咪真係同個列車有關係喎？如果唔係冇關係，又就咁換都未必解決到件事喎。如果唔想即係我哋目的係唔想第三次發生嘅時候， 唔係，我絕對相信換曬啲新車係解決到呢件事嘅，你信我啦。 OK， 好，呢個你嘅睇法。另外咧，我就想問一下關於呢、這個男子團體 Miwa 演唱會嗰個事故工作小組就公開咗個調查報告，上個禮拜五公開咗噶啦。整體嗰個嘅結果，你自己點睇？呢個有冇留意到？ 幾有問題嘅，有兩份文件啦。第一份就係結構安全文件，係由承辦商聘請嗰啲結構工程師檢查嘅。嗱，呢份嘢你有人簽名，既然專業人士認證之後，點會仲發生呢？咁啲專家咧就話，原來政府冇喺呢個舞台工程製作咧作一個作業指引，即係話咧佢哋簽嗰份結構工程安唔安全咧，可能淨係簽佢哋對方做嗰啲啊，即係嗰個承辦商啊，話吊咗幾重嘅嘢啊，同埋點樣吊法啊，計一計嗰啲力學啊，咁就簽噶啦。但係事實上有冇要求佢去現場睇住佢哋做，同埋甚至有冇量度吊上去啲嘢係咪佢講咁重或者咁輕咧？係完全冇嘅。咁所以個結構工程師簽咗咪簽咗咧？好似政府警方冇控告佢啊，因為佢冇做錯嘢啊，你指引冇講啊。好啦，今日涉及另一份重要文件啊。就是承辦商填寫嗰啲職員填寫交俾康文署申請咧， 就是讲紧佢装置嗰啲嘢嗰啲重量嘅，而呢份嘢咧竟然就冇经结构工程师签署嘅，嗱呢个咧就是一个严重嘅漏洞啦。咁你确认咗佢吊上嘅方法，但系冇法子证实佢个吊上嘅嘢有几重，而有嗰一方面咧就冇结构工程师去签署咧，呢个一个几大嘅漏洞。咁但系后来康文署就话有去现场检视。咁我問就係康文署現場檢視嗰啲人係咩人咧？佢係咪真係叫佢重新度過嗰啲咁啊？嗰啲咁啊檢視屏嗰啲屏障係咪真係有架撐俾佢當場度睇住佢係咪真係幾多公斤幾多公斤吊上去咧？定係靠個肉眼咧？係嘛？專家咧就係一般呢啲咁嘅現場檢查咧，就唔包括重新量度呢啲裝置嘅重量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咧。其实康文署就责无旁贷，初嘅时候咧，要人哋交嘅时候咧，应该佢嗰个重量嗰份嘢啊，第二份文件都应该有个注册工程师签。其实如果做到咁咧，咁啊注册工程师签过就咩飞啦，佢就要去现场睇住嗰班有吊上嘅嘢系咪佢文件讲咁重，而唔系佢结果咧就即系虚报，结果吊啲再重啲再巨型啲嘅嘢上去嘛。 嗯 系咯，而家但系康文署去睇，其实好惨嘅，有啲职员，佢点睇咧？系完全做唔到呢样嘢噶嘛？如果康文署啲职员即系冇乜架撑之下，可以做到呢啲嘢，咁我又唔使结构工程师去签咁多嘢啦，咪全部康文署睇晒咯，系咪？ 而家工作小组佢有六个建议，其中一个就话康文署将研究日后引入一啲具专业知识嘅第三方独立查核人员，系咪就系正正系对准咗你头先讲呢个漏洞或者做唔够？ 系啊，即系你如果其实政府应该点咧？全部要啲专业人士孭飞，嗰嚿嘢真真正正系咪几重？系咪几大？同佢文件提交嘅嘢符唔符合？揾專業人士孭飛，咁專業人士咁啊，梗係收貴啲錢啦。同你承辦商收貴啲，佢現場睇住你吊咯。佢有方法量度噶，係咪？咁其他方面啊，舞台啊、設計啊嗰啲，一樣係要嗰個工程師講到清清楚楚，佢負責嘅係啲乜？你個指引清楚咧，政府其實就好穩妥嘅。 嗯。除了这一点的监督问题，整体仲有没有啲报告？有些都未讲清楚，你会想知道？ 但我觉得长远咧，你知道屋宇署咧，譬如话私人建楼宇咧，佢好多时候都是俾小型工程咧，俾啲注册工程师去批，咁佢就事后如果有需要再嚟睇。但系有一啲特别嗰啲咧，巨型嗰啲咧，佢自己派人嚟睇完先至签嘅，唔系净系信嗰啲注册工程师。我觉得将来应该有一个等级制。如果有啲真係好巨型、好巨型嘅嘢咧，政府應該有個部門，除咗註冊工程師睇完咧，佢自己都要特別去審核。因為呢啲嘢可大可小噶嘛，你吊啲幾百公斤嗰啲嘢上去天棚，你到底真係做唔做到成？到時佢係咪重咗？有冇做足嗰啲功夫？我覺得如果去到某一個嗰個體積啊或者重量以上咧。政府都應該有個方法去介入，就唔好全部依賴啲結構工程師。其實講真，你問我咧，最好某一個重量以上唔俾添啊！我都唔明嘅，你宏觀呢啲成日萬機喺下面睇，個個想威你咁大，我又再大啲，咁我大啲我又重啲，咁下一個嚟咧有錢嘅又再整多啲，喂，遲早都出事嘅喎！你唔係有個 limit 咁樣呢啲嘢？ OK， 呢个可能都要问翻专业意见啦。呢、这个就同阿田北辰倾到呢个先。啱啱倾过咧，就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委员田北辰。咁佢除咗讲到话喺荃湾线啦，去中环列车方向个列车咧，寻日发生事故之外，都讲到有关于Mira 红馆演唱会嘅事故调查报告嘅咁。观众听众点睇咧？1872311，1872311。另外请多位嘅嘉宾同我哋讲下有关于港铁呢个事故啊。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副主席张欣宇，早晨。 早晨，司徒文主持。 早晨，张宇，我知道寻日好似有落过去油麻地站嗰度睇过，成个情况系点样？ 系啊，咁其实寻日我都系喺网上见到消息啦，咁我就第一时间都去咗油麻地。咁我去到嗰阵时咧，其实个站都即系个围封嘅范围都唔系好大，所以我可以埋到去睇下架车嘅情况。咁当时都见到，其实就系架车已经有三分一去到四分一啦，已经入咗嚟月台啦。咁都見到啲維修人員啊、緊急救護人員啊喺度處理緊啦，同埋亦都見到架車嗰、那個即係有幾道門係甩咗嘅。咁當時我哋都喺現場就即係去了解情況啦。咁睇下首先都係關注有冇人受傷啦。咁好在 最後得到其實個傷亡情況就唔係好嚴重嘅，咁啊，咁後屘就當然係要揾翻個事故嘅原因同埋個處理啦，等等係。 嗯，暫時點睇港鐵解釋嘅原因咧？話今次佢哋話列車同路軌旁邊嘅金屬裝置碰撞，頭先咧就再講少少話呢個金屬裝置係一個金屬嘅護欄，係護住啲抽風機嘅咁。你知唔知係咩嚟嘅咧？其實？ 其實因為隧道喺一啲特定嘅位置啦，都有啲風機啦，有啲係抽風，有啲係吹風啦。咁佢總之係為咗保證翻隧道個通風系統嘅。咁嗰啲通風系統咧，咁頭先咁樣聽咧，應該係呢啲風扇嘅一啲保護罩。咁保護罩咁當然正常嚟講，個保護罩係唔會入到去列車行駛個範圍嘅。咁如果你話呢、這個即係頭先聽佢講個保護罩同列車產生個碰撞啦，咁有機會係個保護罩係鬆脱咗，影響到嗰個車轆啦，或者係車嘅行即係同車轆同埋路軌嗰個位置啦，咁令到架車出軌咯。 即係有機會係涉及一啲人為因素，或者係一啲可能嗰個護欄或者護罩係開咗唔記得閂翻咁嘅情況，係咪？ 正常嚟讲嗰个就唔应该成日需要打开嘅，即係如果讲緊即係因为我都冇睇过啲相啦，咁但係一般讲緊啲护罩其实唔需要成日打开嘅，咁会唔会係即係有几种啦，一种就係佢自然松脱咗啦，即係用得太耐，咁维修保养咁嗰度可能冇专登去睇嗰个位固定嘅位置啦，咁另外一种可能呢，当然就好似係啦主持人刚才所讲，就係会唔会係做完一啲工序工程之后，咁收返得唔緊呢，即係呢啲都係有唔同可能性，但係就要睇睇個調查報告係點樣去解釋啦。 頭先都有問到港鐵嘅，就係因為呢班車本身唔係頭班車啦，如果嗰、那個護欄係已經係鬆咗或者開咗，或者係一個即係影響到列車嘅情況啦，點解唔係之前啲列車受影響，係偏偏係呢一架呢？咁你估計可能係啲咩原因呢？ 這個原因就可能是它本身就已經是不是太緊或者又鬆鬆地，因為其實每班車呢它行過呢其實都有隧道風的，那個風力呢都不小的，那可能經過幾個鐘即係吹下吹下，或者係嗰個震下震下咧，咁其實佢成個鬆脱咗跌咗落嚟，啱啱係就喺啲班車經過嘅時候發生啦。咁呢個係都有可能嘅。 點睇唔止一次啦，今年之內即係連埋上年十二月嗰一次咧，一年之內叫做發生咗兩次嘅事故，個情況都導致到個車門係甩咗落嚟嘅情況。點睇呢啲事件嘅發生？ 我諗即係車門甩咗落嚟咧，係個結果，我哋要睇個原因啊嘛。咁今次嘅原因就係出軌啦。咁上次嘅原因咧就係個廣告牌鬆脱，咁戒到或者係掃到個車門啦。咁即係其實呢個反應咧就係對隧道入面嘅一啲設備嗰個保養維護同埋嗰個一啲預判，咁似乎係即係都唔係似乎啦，根本上係有個好大嘅改善空間。因為其實簡單嚟講，我哋喺做鐵路工程啊，一個最大嘅原則或者最大嘅目標就係唔俾啲車即係有碰撞有出軌啊嘛，咁如果呢個都即係喺好短時間內都重複相類似性質嘅嘢發生嘅話咧，咁可能真係應需要檢討下嗰個維修嘅嗰個安排啦。 張宇，我轉頭翻嚟再同你傾啦，即係究竟呢一個嘅情況背後會唔會都有啲嘅原因咧，同埋今次疏散嘅安排，我知道你都有啲意見嘅。轉頭翻嚟我哋再傾好嘛？張宇咧就係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油麻地站列车甩门事故，经过工程人员通宵抢修之后，荃湾线服务朝早回复正常。油麻地站荃湾线往中环同荃湾方向的月台重新开放，港铁工程人员在场视察，不时用电筒照向往中环方向的一段涉事路轨，月台亦都有几名军装警员戒备。头班车按时间表如常开出，有坐6:01往中环方向头班车的乘客话，冇谂过服务可以在朝早恢复，形容是喜出望外。亦都有准备去北角的乘客话，提早了半个钟头出门口。两人都表示日后尽量避免靠近车门，以免发生危险。有搭头班车往荃湾方向的乘客就说，服务在星期一繁忙时间前恢复是可以接受。他又说，今次甩门事故性质严重，但作为乘客遇上繁忙时间，即使靠近车门都会照上车，不能够担心得太多。 特区政府深夜发表声明，抗议同强烈不满在南韩仁川举行的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第二站的港队赛事中，主办机构将一首同2019年黑暴同港独示威有密切关联的歌曲当作是中国国歌播放。发言人强调，国歌是国家的象征，主办机构有责任确保得到应有尊重，已经以书面要求香港榄球总会严正处理，全面深入调查和提交详细报告，并向主办机构亚洲榄球总会表达极度不满。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说，亚洲榄球总会已经向香港榄球总会致歉，确认香港代表队教练提交的国歌录音正确无误，解释是由当地主办机构一名初级人员的人为错误所致。主办机构在赛事完毕之后立即在场馆内公开致歉，并在颁奖礼上播放正确中国国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声称，俄罗斯士兵在南部城市克尔松犯下战争罪行，并杀害平民。俄军在上星期撤离克尔松，泽连斯基说，调查人员已经记录到超过400宗俄军的战争罪行，至今已经发现多具平民和军人的遗体。又说俄军在进入其他乌克兰地区的时候，亦都有出现类似行为。俄罗斯否认俄军蓄意以平民为目标。乌克兰地方官员说，克尔松南部正努力恢复被俄军破坏和埋下地雷的关键设施，当地大部分的家庭仍然未有水电供应。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繁忙街道发生爆炸，造成六死几十人受伤。总统埃尔多安透露，初步迹象显示爆炸有恐怖袭击嫌疑。副总统奥克塔伊直指爆炸已经被认定是恐怖袭击，又说是由一名女性引爆炸弹。事发当地下午，爆炸发生在著名景点塔克西姆广场独立大街，街道两边是购物中心，相关区域已经被警方封锁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36点，升604点，总成交金额18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1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8点，升10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69.6，升11.2；美团164.9，升5.3；中国平安41.55，升2.1；阿里巴巴73.15，升2.35；招商银行36.65，升3.2；友邦保险75.7，啱啱转咗系75.7，升2.65。港交所298蚊，升13.4。碧桂园2.93，升6.9。碧桂园服务15.58，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39.24，瑞士法郎0.944，加元1.326，人民币7.11，英镑对美元1.18，欧元对美元1.033，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8,168点，跌95点。港金报16,490蚊，升70蚊。伦敦金每盎司卖入1,762.81美元，卖出1,763.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咁有阿姑先提翻你噶，咁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喺丁九交汇处。 意外同时影响到反方向出九龙车多，龙尾排喺青龙头。咁就系屯门公路翻入屯门，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龙尾喺丁九交汇处，而反方向出九龙，龙尾喺青龙头。再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消化紧喺东九龙走廊，近住学园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喺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喺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就喺伊利沙伯医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龙尾喺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就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就慢车，龙尾喺交易广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喺蒲岗村道桥底。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宏照道支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喺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另外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环宇海湾。封路方面，旺角山东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山东街近住麦花臣球场对开一段慢线需要封闭，而车长超过7米的车辆不能够由洗衣街右转入去山东街，大家要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上路华园村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上德村，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方向流浮山。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卧底在警察的故事里面一定会出现。 钟姐， 啊， 我觉得你这个年纪，我嗌你钟姐，对你好似不是那么好。 你把嘴真是懂讲嘢。 你这个年纪仲老过我嘛？我嗌你钟妈。 咁搞法任务会唔会失败㗎？想知多啲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我係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以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2022年11月14日，油麻地站列车车门脱落，港铁指手卡车转向架稍微偏离路轨。 新增6575宗确诊，再多9名患者离世。 陈茂波指本港经济不乐观，料财赤过千亿。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爆炸，6死数十人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荃湾线油麻地站呢一个寻日嘅事故啊，有列车就系向中环方向列车，就系去到油麻地站嘅月台嗰阵咧，出现一个嘅出轨嘅事故，咁啊导致咧有一啲嘅车厢嘅车门咧系脱落，咁啊卡咗喺幕门同埋车身中间啦，咁啊车头咧亦都有损毁嘅咁。事发之后，荃湾线嘅服务咧系受到影响嘅。往来丽景同埋佐敦嘅列车暂停，咁最新咧就系话已经完成咗复修啦，咁就系荃湾线嘅列车服务咧已经系回复正常啦。继续同阿张欣宇倾，张欣宇就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副主席嚟嘅，早晨。 系早晨，萧国文主持。 头先又同你倾到，其实今次同上年12月嘅事件啦，个结果都系导致有列车嘅车门系飞脱啦。不过暂时初步嘅原因咧，就系似乎有啲唔同嘅。但系有冇背后都反映咗可能系一啲人手啊，或者一啲维修人员嘅质素啊等等，会唔会背后都有一啲共通嘅问题咧？ 呢、這個就暫時唔可以咁快去講呢樣嘢啦，咁即係始終都要睇翻具體嘅調查嘅成因， 咁究竟係因為維修嘅一個失誤咧，定係話本身可能可能嗰樣嘢本身即係跟嗰個以往嘅啲指引係唔需要特別去維修嘅。咁但係原來而家睇翻用咗幾十年，其實佢都有機會係老化鬆脱。咁所以呢個就唔可以咁快去做到一個判斷。不過咧，就一個事實性嘅情況咧，就據我了解啦，喺過往呢幾年。受到好多唔同嘅因素影響啦，喺港鐵喺無論喺前線嘅維修啊，或者係車務嘅人手方面咧，都係比較緊張嘅。 嗯嗯嗯。尋日嗰個疏散嘅情況，事故入邊咧有750左右啦，750名嘅乘客咧係受到影響嘅，600人咧就係經油麻地站嘅月台離開，咁另外150人咧就係用車尾嗰個緊急出口嘅斜道就行路軌去到旺角站嘅，咁疏散安排你有啲睇法嘅係嘛？ 嗯，係啊，咁首先，我個人係好唔認同，亦都肯定呢一個唔係一個好嘅決定。我主要係有兩個方面啦，兩個層次。第一個就係咁樣安排啲乘客經路軌去疏散去離開，咁當時係咪一個正確嘅選擇？第二就係真係咧，好啦，我真係啲乘客落咗去之後，有冇做到足夠嘅保護措施？咁喺我去根據現場嘅資料啦，同埋整合翻唔同嘅信息啦，咁我覺得呢兩者咧都係有問題嘅。咁第一就係、是、其實當時架車咧，我喺現場睇到啦，都係其實架車咧已經係三分一入咗嚟月台。咁呢個時候同埋亦都係即係事後睇翻，其實亦都有600多嘅乘客係經呢個月台係離開。咁呢個絕對係更加理想同埋係應該要去嘅做法。就是、用翻幾年前嘅尖沙咀縱火案啦，即使喺架車上面有人縱火燒緊嘅時候，當時嘅指引或者係嗰個安排咧，都係話第一時間希望架車翻到嚟月台，咁啲乘客經月台走咧係安全同埋快好多嘅。呢個亦都唔單止係香港，喺全世界都係個鐵路營運啊，都係咁樣嘅理念。咁所以我覺得當時放啲乘客喺咁嘅情況之下放啲乘客落去路軌咧，係一個唔係一個正確嘅選擇啦。咁呢個其一，其二咧就係、是、好啦，你真係啲人落咗去啦。咁你要做保護措施㗎嘛，最基本嘅就係喺呢一段當中所有乘客有機會去到嘅地方，你要停咗嗰個列車嘅移動，你唔可以有車再行緊嘅。咁但係我根據啲新聞同埋啲乘客嘅一啲反應啦，其實佢哋行緊返去旺角站嗰陣時呢，其實係睇到迎面呢係有一架列車，咁我知道啦，呢個係觀塘線嘅列車係由迎面咁樣駛過嚟嘅，呢個係絕對係唔安全，同埋亦都係違反咗嗰、那個安全嘅準則嘅。 我想了解下其實有幾近啊？佢同觀塘線即係另一條線嘅列車，佢係迎頭過嚟，係有幾近？係有機會會過到去嗰邊嘅啲乘客 係行得通嘅，因為其實本身旺角站同油麻地站咧都係兩條線嘅轉車站啦。咁啱啱就喺上去呢個旺角站月台嘅前面啦，大約幾十米嘅位置咧。其實佢就係有一個我哋叫波口導線，就係、是、令到咧呢兩條線嘅車係可以互相調車嘅，即係觀塘線調去荃灣線，荃灣線調去觀塘線咁樣。咁所以嗰個地方係行得通嘅。咁變咗你對一啲根本上係冇呢個鐵路嘅訓練，或者係一啲唔熟悉嗰個環境嘅乘客嚟講，咁你唔可以即係簡單嚟講，我哋安全嘅原則，你唔可以假設佢一定唔會行錯噶嘛。如果佢行錯咗咧，就真係會撞車撞死人嘅、 嗯。有冇聽到港鐵嘅説法？係咪話當時都有旺角站嘅職員係嚟協助噶？如果係有職員協助，係咪可以接受咧？ 都係唔可以接受嘅，因為職員協助咧係一個方面，就係佢喺個車站月台去接翻嗰啲乘客上翻嚟啫嘛。咁而家我哋係講緊喺嗰個佢哋喺路軌嘅過程中嘅保護嘅措施，咁保護措施。第一樣最基本嘅就係唔可以有車喺呢一段人可以行得到嘅地方係繼續移動嘅，呢個係絕對係一個原則。咁另外咧，當然就包括要打開燈啊，盡量去安排職員去引導啊呢啲。咁似乎打開燈好似都冇做到嘅。 嗯，會唔會有一個情況就係喺車尾嗰啲乘客可能行上車頭都有啲困難，因為今次佢個那個車廂第一卡係起碼係即係叫做脫軌咁樣噶嘛，亦都有啲損位啦。會唔會可能佢哋？根本好难行去前面咧，又 我相信就唔会嘅，因为我相信离开咗月台嘅嗰600多位乘客啦，亦都唔系全部都喺车头嘅，应该有一啲都可能喺车即系成个车嘅可能偏后边嘅位置啦。咁同埋咧，如果讲紧喺月台打开月台木门去疏散咧，其实唔单止系打开木门嘅，其实本身每一个月台嘅头同尾咧，佢嗰块即系嗰个玻璃，即系个玻璃 panel 啊 ，fix 嘅玻璃 panel 咧，都系设计到可以完全打开嘅。所以即使話咧，個車門同嗰個月台幕門對嘅位置唔啱咧， 其實我設計上都係考慮咗呢樣嘢，就可以完全打開俾啲乘客離開嘅。咁、okay. 所以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問題。 OK， 好啊，唔該曬張宇，同你傾到呢度先。張宇係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講到呢個喺油麻地站嘅列車嘅事故啦。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一八七二三一一，有方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如果講呢次事故咧，就繁忙時間啊，你睇下每一個站嗰啲人咧，上逼上嗰啲地鐵咧，係人逼人，個個車廂爆滿嘅，貼住個車門嘅。咁、我想問運輸交通工具地鐵有冇話好似巴士咁有乘客限制，定話一埋咗站嗰啲 A 人啲乘客不斷咁湧上去，有得佢一路咁逼到個好似個車廂冇限制人數嘅喎，佢就逼到啲貼住個車門。差不多是慣常現象，今次好在沒有人在貼著車門跌落路軌而已、我覺得這個制度行不行得通的，地鐵好像沒有乘客限制的，是吧、好其他巴士啊小巴都有個乘客限制啊，是吧、 不過現實好像很難限的，即除非你在落個站之前已經是限住啲人不要下來 了。咁如果我再講嚴重，好似火警以前都試過啦，太子站啊，或者啲其他車站發生火警，咁樣人逼人，咁樣你成個車廂無路可走嘅喎，你光個火警呢樣嘢都已經試過發生過，同埋今次車門就係咁，咁、你唔限制啲人數，一埋站啲人湧曬上車，逼到個車廂轉身都冇得轉。如果有火警又發生意外，啲人點走啊？我想問一個，希望佢運輸局解釋一下點、樣。应付呢啲咁嘅突发事件，个咁样应付啊？ 明白明白， 爆晒个车厢。 明白，都是那個逼人的情況啦。如果真的發生這些嘅甩門的事件，在繁忙時間都是擔心的。咁呢個方先生的情況，可唔可以限住啲搭車的人數呢？咁，仲有黃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 早晨黃生，請講。 係，我想講講工業意外嘅。 演唱會你講緊係嘛？ 其實唔係演唱會，我就想講。其實工業意外，其實受害者咧，即係死傷亡嗰啲，真係好可惜嘅，即係悲痛嘅。咁我唔係針對呢樣，我係針對報道呢一樣嘢。咁傳媒由呢個演唱會報道，大家可以睇到報道一個演唱會嘅工業意外，報道咗幾耐。咁上個禮拜有幾單工業意外 致命嘅， 咁傳媒你哋報道咗一日之後就冇曬啦。嗱，報道多啲係了解嘅情況係多啲嘅，我哋市民。仲有警方調查出個報告。上兩日嗰個警方發言人又話：為嗰個傷者或者死傷者討回公道。咁其他工業意外嗰啲人死咗嗰啲，有冇人出嚟講討回公道咧？俾我哋市民知道調查情況係點樣咧？你哋傳媒報道嗰度有冇咁詳細咧？係咪因為演唱會嗰啲名人咁樣發生啲咁嘅事？嗱，我唔係針對傷者啊，佢都好不幸瞓咗醫院，死咗嗰啲。是咪仲不幸呢？家爺仔啊咁啫，你哋啲傳媒、警方、政府做嘢，有冇對佢哋深入調查、報導下呢？ OK， 好啊，唔該曬黃生。講到關於工業意外啦，啲傳媒報導嘅情況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今次頭先提到呢個演唱會 Mira 男子組合演唱會啦，就發生一個嘅事故，有屏幕跌咗落嚟，砸傷咗咧一啲嘅舞蹈員嘅咁。咁亦都令到外界關注啦，一啲舞蹈員嘅受聘嘅形式啦，或者佢哋嘅勞工保障係點咧咁。早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咧就話，確認相關嘅演唱會舞蹈員咧係以僱員嘅身份係參與演出嘅，咁勞工處就會係考慮檢控佢嘅僱主啦，即係舞蹈公司同埋演唱會處所嘅佔用人，包括承辦商同埋製作公司。又指咧舞蹈公司咧係冇為到舞蹈員咧係買勞工保險啦，亦都冇呈報工傷，就會按法例咧係採取行動嘅咁。成個情況啊，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而家啲舞蹈員，譬如呢啲演唱會演出嘅舞蹈員，佢哋嘅保障係點啦？佢哋用啲咩身份是做演出的呢？咁电话旁边有香港舞台艺术从业员工会秘书张慧婷，早晨。 早晨。 早晨，张慧婷。首先整体讲一下先，今次那个嘅 Mira 嗰个演唱会事故嗰个工作小组报告，你有冇留意到成个情况啦？觉得交代的事件整体嚟讲够唔够详细咧？ 我哋觉得嗰份报告其实就清楚讲咗嗰个意外嘅技术性系点样发生，咁但系对于嗰个意外成因啊或者责任各样嘢，其实都仲未提到，咁我哋都等紧会唔会有进一步嘅资料。 嗯，头先提到话舞蹈员嗰个工作模式啦，或者受聘嘅情况咧，大家都关注嘅。政府就话今次嘅相关嘅舞蹈员咧系以雇员嘅身份做一个演出嘅。通常而家演唱会一啲舞蹈员系咪用雇员身份系请翻嚟嘅咧？ 以我所知就真係唔係啦，因為佢哋通常都係用一個被稱為自雇啦，又或者係即係 freelance 咁嘅形式去請翻嚟，而唔係一個雇員嘅形式。 嗯，所以你點睇今次政府呢個判斷咧？佢就話即係審視過一啲嘅證據之後啦，就話好有信心作出一個判斷，就係呢啲舞蹈員係屬於雇員嘅身份。 其實一直以嚟佢哋嗰個身份都比較尷尬，因為定義佢哋係咪僱員係有一系列嘅考慮因素啦。咁我哋自己都睇過，但其實中間可能會有啲窄界位，所以其實我哋都想知道到底勞福局係點解會判佢哋係屬於僱員呢？係咪因為 Mira 呢次入面會有啲特別嘅情況，定係原來咁樣嘅工作模式已經算係僱員呢？咁樣要，因為呢個消息對於即係成個行業、成個演藝行業嚟講都幾震撼，因为都会影响到我哋之后即系请人嘅方式 嘅。嗯，最主要嘅影响系咩咧？系雇员同埋自雇身份嗰个分别系啲咩咧？ 其实而家一路系有时候啲灰色地带啦。咁其实如果做雇员之后，行政方面嘅工作多咗啦，正如头先都有提过劳保啊，一啲合约上啊，然之后如果即系踩中418，跟住又要提供啲唔同嘅福利啊，咁呢啲其实之后请人都可能要考虑到。 嗯，所以其实你哋同唔同意政府今次判断，或者你哋业界嚟讲想唔想系舞蹈员呢个嘅即系角色啦，演唱会舞蹈员呢一类啦，系用一个叫做雇员嘅身份去请嘅？ 其实喺舞蹈员嘅角度嚟讲，可能转咗做雇员之后，对于佢哋嚟讲保障会多咗，因为劳保系会再根据佢哋受伤嘅情况、影响工作嘅情况，再多少少赔偿咁样样。咁但系对于主辦物即係請人嗰一邊嚟講，就可能會多咗好多工作同好多掣肘，咁所以都有利有害咁樣。 今次政府嘅講法就話，即係相關嘅舞蹈員僱主係一間舞蹈公司啦。一般嚟講，舞蹈公司喺演唱會係一個叫做舞蹈員嘅僱主嚟噶。你哋認知係咪咁樣噶？ 其實就唔算係，我哋個感覺係嗰間公司會類似一個提供編舞啦，同埋提供舞蹈員嘅一個類似 agency 或者contractor 咁樣嘅角色，去提供一啲人同編舞俾主辦方嘅感覺嚟嘅啫，就冇一個好強烈嘅僱主感覺嘅。 嗯，所以應該舞蹈公司同舞蹈員自己都係冇話簽一啲白紙黑字嘅合約咁樣，係咪？ 以我所知咧，大部分嘅演唱會咧都冇簽呢啲合約嘅。咁當然都有啲會簽嘅，或者佢哋會簽一啲非常簡易嘅合約啦。但係當中提到嘅可能都係啲彩排同演出嘅時間地點，而唔係一啲好 details 嘅 terms 佢哋可以睇咁樣。 今次呢個影響對於呢一類舞蹈公司有幾大？或者頭先話如果真係日後舞蹈員係用一個僱員身份去請嘅話，對於一啲製作啊等等各方面係個影響係喺成本方面，或者主要係邊方面咧？ 成本當然一個最大考慮啦。對於一啲商業演唱會嘅演出嚟講，可能即係個成本會寬鬆少少。咁但係如果當呢個僱員呢個定義擺到落去一啲中小型嘅演出嚟講，其實對佢哋嚟講會多咗好多行政上、財政上、成本上嘅負擔咯。會。 但對於舞蹈員嚟講，其實你同唔同意過往係即係對佢哋嘅保障係真係太少咧？ 其实都是的，因为即使演唱会又好，或者演出呢，有时都会自己买一啲团体的意外保，但其实那个保障额都可能很小啦。咁又提到公众意外保公众责任保险这样东西，其实都是一些场地要求，他们的保障的范围都是很小，但是舞蹈员即是很靠身体去工作的话，其实这些保障这些保险是保障不到他们身体受损之后工作唔到嘅選擇。 我補充少少咧，因為政府就話相關嘅舞蹈公司冇情報工商啦，都冇為僱員買保險，當局會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咧，係向相關舞蹈公司係採取行動嘅。而演唱會主辦方嗰邊咧就話係有為演唱會同埋工作人員咧係買公眾法律責任保險，同埋另外買咗個團體意外保險。就頭先個分別就係團體意外保險係有嘅，但係一般嘅個人俾佢嘅勞工保險係冇嘅，就係咁係嘛？ 勞工保險冇係冇錯。 團體意外保險有冇過往都有經唔經常會有機會係用到呢一方面嘅咧？ 以我所知就都会买嘅，但系就系咪话个个都一定会主动自己走去买咧？就未必，但一啲大型少少嘅演出啊，其实都见到会有买嘅，但系个保额当然就未必好高啦。咁 如果一般一啲自雇个案，因为自雇啦，啲舞蹈员如果遇到工伤嘅话，系会点样处理嘅？以你所知， 其实舞蹈公司或者主办都唔系好知道。要去報工傷呢一個動作嘅，咁其實好多時遇到工傷，佢哋比較抗傷嘅就係個舞蹈員到底可唔可以去繼續演出咧？定係佢哋要揾人去代替咧？佢哋會通常處理咗呢啲問題，再處理個傷者咁樣樣。至於賠償嗰方面，佢哋有時會用翻嗰個團體意外保去保險翻佢哋啦，又或者其實舞蹈員本身通常都會有買保險嘅咯。 今次個調查報告啦，工作小組都提出咗一啲建議，包括有啲咩咧？就話由合資格專業人士咧，應該每日檢查舞台裝置同埋佢嘅運作啦，引入機制係處理違規。租用人咧都係應該喺首場演出之前咧提早彩排等等。點睇呢一啲嘅建議，同埋會唔會都影響個製作嘅咧？會？ 其实任何有关安全的建议怎样都一定会令到件事安全了的。但是个限制会不会多了呢，还有他怎样去执行到一个什么地步，有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界线呢，暂时未看到啊。还有如果他再用这个演唱会的 standard 摆下去一些中小型的演出呢，其实他中小型的演出的压力会大了很多。看看即当局会不会分开，或者仔细地讲回其实那条线是怎样定的。 OK， 好啊，唔该晒张慧婷，同你倾到呢度先。张慧婷咧系香港舞台艺术从业员工会秘书嚟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好战略，坏战略，由美国教授理查德·鲁尔梅特 （Richard Ramitt） 所著，中文版于2012年出版。鲁尔梅特教授。被諮詢公司默肯錫稱為戰略中的戰略家，他在歐洲工商管理學院等著名商學院任教，同時亦都為全球知名的跨國公司提供管理諮詢服務。在書入面，作者憑藉他多年的企業管理諮詢和研究經驗，提出了關於戰略管理的深刻見解，運用最熱門的企業案例，深入淺出地分析好战略和坏战略的差异，并且带出具体的战略方案。 什么是好战略呢？作者提出发现关键问题是好战略思想产生的必要前提。成功的企业总是能够找到驱动自己成长的关键问题。企业在不同阶段应当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需要战略家经过研究调查来慎重考虑。在定义关键问题之后，企业应当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指导方针，并且整合有限资源，集中力量以形式真正连贯性的行动。总结而言，好的战略就是通过集中力量来解决企业中的关键问题。怎样避免坏战略的产生呢？作者认为，坏战略通常是由于企业家们逃避了琐碎的细节和焦点问题，试图兼顾多种利益而忽视了选择的重要性而产生。 在战略分析过程之中，进行各种思考是非常关键，思考之后敢于选择和放弃更为重要。举例来说，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曾宣布将公司所有力量集中在四款产品的研发方面，砍掉所有不必要的业务。这个战略选择大幅提高了产品的成功概率，成为苹果公司的辉煌。由此可见，集中力量才可以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好战略、坏战略》，作者理查德·鲁梅尔特，由中信出版社出版。